清澈高原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观众不要紧张，一次骄傲像个王，请看我破天荒挑战你的想象，梦想被我刷亮。我正在破天荒，观众不要紧张，一次骄傲像个王，请看我破天荒挑战你的想象，梦想被我刷亮。一整个破天荒